啊，非常严重了，打电话说话得费气儿，他气儿也上不来，而且腿部浮肿，消化道出血，并且已经感染到他的肺了，每天还得上呼吸机，还要进行吸痰，还要进行不停的这个抗感染的治疗。所以啊，他要跟我说一句话，那个呼吸罩，哎，都见过吧，电视里那个呼吸罩，那个呼吸罩得拿开他才能跟我说话，所以特别的费劲呢。他就跟我讲，他说，徐主任呐，我现在躺在病床上，我这才知道，在生了病之后，是真的谁也没法替我，只有自己来承受这份罪。他说起初啊，自己的心脏难受，就没把他当回事儿，甚至他不舒服，跟孩子跟老伴儿他都没提起过，一拖再拖，拖了几年，几年下来，逐渐的感觉到这个身体啊越来越差，直到走到了今天满身插着管子这一步，这一刻。那么到这个时候，所有的亲人的照顾关心呢、看望啊、安慰呀、那都减轻不了我的痛苦。他说只有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只有身体是自己的，得了病谁也替代不了。当时我跟他通完话，哎呀，我不禁是叹了一口气。我知道这是病人内心底最真实的感受。我特别想在今天对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说两句，人一辈子可能有很多开心的事儿，也有很多不如意的事儿，像有烦恼啊，有忧愁啊，有孤独啊，但是你得记住，在你有病的时候，其实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大伙儿细细的想想，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有句话说得好，有病才知健康贵，有病才知万事轻。那当你有病了，你躺在病床上遭罪难受的时候，你就会把一切都看得很轻了。在那个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健康无价。包括在病床上，我看到很多病人，没病的时候他什么都好啊，一旦有病了，什么亲情啊啊这些什么都没了。老话讲啊，久病床前无孝子，大伙儿都认同这句话，但是也有很多人他不认同这种话。但是我劝大伙儿，你不要去赌这个话对还是不对，你要记住，记住什么呢？就是永远不要轻易的丢掉自己的健康。我经常说，这世间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方法。行医50多年，我什么疑难杂症、危急重症没见过，很少有患者能让我乱了方寸。因为不管这个病它有多难治，只要辨证准确了，用药对症了，那就都不是问题。而我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患者自个儿失去了治疗信心，甚至丧失了求生的欲望。因为这治病啊，从来呀都不是医生一个人的事儿，他得需要咱们患者来积极的配合。当然谁不想把这个病治好啊，健健康康的无病无痛的过日子呀。很多人在疾病初发的时候那都是非常上心的，今儿挂这个门诊，明天找那个专家，但是时间一长，他这个病反反复复，甚至愈加严重。 这就有人开始从失望渐渐地走向绝望了。 嗯， 他再一算自己这些年花的这些个钱，就觉得白花了，心疼了，那干脆也就不治了。我想跟这些朋友说一句话，每一个人的生命他就这一次，就这一辈子，没有二辈子，多宝贵呀。 嗯， 前半辈子咱辛辛苦苦的磕磕绊绊的过了，那为什么还要让自己的晚年活在病痛的折磨中呢？咱把这个病治好了，咱健健康康的度过余生，即使他是有一天终老了，咱们一没遭罪，二没拖累孩子们，那这辈子才叫不留遗憾的过完了。之前没有治好病那没关系，那是咱们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没有遇到对的大夫，走了弯路了，绕了远了。那接下来咱们往正确的治疗道路上走，一定能到达一个目的地。那这个目的地呢，它就叫健康， 嗯， 还叫长寿。 那徐主任，什么是正确的治疗道路呢？ 那咱们通过辨证治疗，对症下药，那就是正确的道路，也是我们治病救人的根基所在。 嗯， 而我最近告诉大家的大补元阳的治法，是从根源起底我们的病灶，通过我们的元阳之气，使阴阳气血五脏六腑重回到有序的状态。那这就不仅仅是正确的治疗道路了，还是一条治病的捷径。 嗯， 能让咱们把绕的远路抄近道给它补回来，让咱们用更短的时间达到更彻底的治病效果，那么这样就会带给咱们意想不到的健康惊喜。在《燕》第九卷就记载了一个通过大补元阳治法治疗肝硬化变肝腹水的一个医案。 嗯， 那是1986年的事儿了。患者叫张国武，62岁，是一个退休的乡干部。这个人呢，他别的嗜好没有，既不抽烟，又不打牌，他就好喝酒啊，白的、啤的、瓶装的、散装的，只要是酒都成。 嗯， 那么有一段时间呢，因为他身体不好，家属呢就把这个酒啊都给他藏起来了，给他馋急眼了，厨房的料酒都能偷摸的给喝了。 哦， 结果呢86年的6月底就被查出来急性无黄疸性的肝炎，整个人的肚子胀得就跟塞了个气球一样，下肢也浮肿起来了，人事不省啊，送往医院抢救啊。 嗯， 结果这个人倒是抢救回来了，那么医院对他的这个病也是束手无策，只能是反复大量的把他腹腔的积液给他放了，再加上静脉输白蛋白。当他的腹胀和浮肿略有消退的时候，但是发现他这个肝区啊始终是有那个刺疼感。 嗯， 他这个人不渴啊，尿少，尿的颜色呢像那个浓茶水，而且呢还有那个腰困膝软，吃点东西就觉得人胀得厉害，又是怕风又是畏寒，恨不得呢把这个棉被给裹在身上。 嗯， 他在医院住了一些天啊，这个病人死活也不愿治了啊，嚷嚷着要回家，孩子们看西医大夫呢也只能是维持和控制他父亲的病情，谈不上进一步的治疗，也就同意了，想着要不就找个正规的中医看看，这就来到了中医。 嗯， 当时啊他们跟我讲了患者的这些个情况，说患者呢现在放弃治疗了，也不愿意过来，希望我能根据患者的情况直接给开点药。 我当时就拒绝了他们。这人和我一句话没说，我根据什么情况开方呢？ 嗯， 那后来在家属的恳求之下，我专程登门拜访，但全程都没有见到患者本人。 怎么了？ 他把自个儿关在屋子里呀、啊。 哦， 听说大夫来了，压根儿不开门啊，在里边大吼啊，别骗我了，我住院的时候隔壁床的人都跟我说了啊，我这病治不了了。我当时一想啊，嘿，还有人对病号说这么落井下石的话呀，那任凭我怎么劝说，这个患者他都不愿意接受治疗。他的心里呀、啊、哎，可以说西对他束手无策啊，使他对治疗丧失了信心。二来呢，又是听到别人胡诌，对这个病呢产生了没有办法治愈的恐惧感。 嗯， 那我说话说半天他不开门，那最后我也无能为力呀。我就跟家属说，要不你们再好好的劝劝吧，有什么问题随时过来找我。结果呢，没过几天，这天都快黑了， 嗯， 病人的家属用担架抬着哭哭啼啼的把患者抬过来了。 严重了 啊，说这个患者不知道跟哪儿搞到一瓶酒， 哦， 全给喝了，这下子又晕过去了。 哦， 送县医院抢救，说让准备后事，但孩子们不甘心呢，说这个患者还有一口气呢。我当时啊就观察这个患者，这个脸色黢黑的很暗淡，这个腹胀如鼓，就跟怀孕一样的肚子，下肢浮肿，你一摁下去这个坑好久他都弹不回来。你再摸一摸他这个肝这个地方，胀大到这个肋下的两横指处了，而且用手一摁，这个肝脏质地坚硬。 嗯， 再看这个患者的舌苔，舌淡胖，左边有瘀斑，脉弦迟，再结合患者的症状以及他平时的生活习惯，他这个病啊就是正暑，饮酒伤脾，湿热聚于中焦。这之前的一些大夫呢给这个患者呀过度使用过一些苦寒攻下，那么就造成这个患者热去寒敛，变为寒湿，湿困脾阳，水蓄于中，时间久了便损伤肾脏，那么这个肾阳一衰便失去蒸化能力，造成气滞血瘀，肝腹胀大，同时他这个人的肾阳衰竭。那么接下来带来的最大的危机就是这个病人的元阳之气流离失所，耗散无度，让这个患者命悬一线。 嗯， 那幸好这个患者来的时候以大补元阳为治法的中药方剂是刚刚陈膏，我立马呢取出一小坛用姜红汤给这个患者灌服20克，通过大补元阳之气给这个患者呢化湿行脾，行气化瘀，重建三焦气化，使患者的阴阳气血五脏六腑重回有序的状态。 嗯， 那么服完药后这个患者迟迟的不醒，家属呢就一直在旁边哭啊，还在那儿小声的叨咕着，怎么还没醒啊，怎么还没醒啊， 着急呀、啊， 着急！我这听着心里也是焦急万分呢、啊，因为这个患者所剩无多的元阳，他究竟能不能够撑到起效，这是一个未知数。 嗯， 那过了一会儿，患者的儿子叹了一口气，就在这个时候，患者发出了几声呛咳， 嗯， 睁开了眼睛， 哦， 说：“我想上厕所。” 哇，这当时所有的人呢喜极而泣呀、啊、赶紧把他搀扶上厕所。那一趟小便呢，患者在那儿尿了很久， 嗯， 出来之后说，哎，眼睁睁的看着这小便的颜色在慢慢的变淡，这个胀鼓的腹部也开始松弛了不少。这个时候我再摸摸他的个肝，缩回到肋下一横指处， 嗯， 这个人呢也算是度过了危险期。那一听到我的声音，这患者就认出我来了，说，您就是当时被我拒之门外的大夫吧？我笑了笑说，是啊，要是你当时把门打开了，是不是您就不遭这场罪了？你看看你的孩子们都急成什么样了。他惭愧地说，我就是被治怕了，不敢再相信我这个病能治了。你说这人能接受几次失望啊？我摇摇头说，这人活一辈子呀，少不了走错路绕远路，能因为这个原因你就彻底不走道了吗？ 嗯， 他就说，是啊，这回我明白了。这个患者回去之后，按照我的嘱咐，他的小便逐渐的增多，颜色清亮，腹胀消除，能感觉到饿了，腰困膝软，胃风怕冷等等症状呢就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一个小周天的元阳之气通了他的十二正经，肝肿消失了，食欲大增，精神健忘。通了百脉之后，复查他的肝功能啊，转阴了，腹水呢也消失了。 嗯， 肝功五项包括胆红素、白蛋白、球蛋白、转氨酶、谷氨酰转肽酶五项指标都已经正常，连这个脂肪肝都没有了。 嗯， 全家人呐、啊、一块道谢，还跟我说，徐主任呐、啊、这以大补元阳为治法的中药方剂真成了宝了，不但能治病，家里的小孩崴了脚，我就给他抹上一些，嘿，第二天崴的那个地儿的肿就消了。 嗯， 所以呀、啊、我想跟大伙儿说，大家治病走了冤枉路，但是你千万别丧失治疗的信心，咱们通过大补元阳的治疗捷径，一样能把那些个耽搁的时间在往后的日子呢咱给他补回来。其实呢通过临床来看，肝病啊已经是普遍存在的疾病了，但是咱们很多病人对这个病不以为然，你看脂肪肝就不把它当回事儿，殊不知脂肪肝发展到肝硬化，治病的因素成熟的话，那就只需要六个月， 嗯， 非常非常快了。还有肝炎，如果没有考学体检的规定，没有参加工作体检的规定，没有从事食品行业体检的规定，那么这些病人他就不去体检，也不去治疗。 那为什么不去治疗呢？ 因为他能吃能喝呀、 哦、 什么事儿也不耽搁呀，只是体检他不合格了呀，啊，体检不合格，那才到处去打听，想快速治疗啊，治好了他体检通过了他就能到单位上班啊。 嗯， 那么有一些医院他就为了迎合病人取快一时的这个心理，哎，发明了一些快速降低转氨酶、快速把大三阳转阴的方法。其实呢这个结果都是暂时的，甚至有的是有害的。 嗯， 中医它不是没有快速的方法，中医认为脂肪肝就是瘀，没有瘀的话那它的代谢是正常的，那个肝上哪会长出这么多余的这些个脂肪呢？所以基本上通了患者的十二正经，然后你再去检查脂肪肝 你就会找不着。 嗯， 再说肝炎的病毒无非就是中医上讲的湿热生成的毒，而中医治疗的捷径是什么呢？大补元阳的治法可以通过元阳之气来化毒、化瘀、化虚，让五脏六腑自然而然的都健康起来。 嗯， 那么这个过程呢，一般就是一个大周天通百脉的过程，这个速度可以说并不慢了。 嗯， 这个就是大补元阳治法的大智慧。那么还剩下点时间，我想呢还是接着昨天跟大伙儿唠的那个事儿。 嗯， 因为根据这个听众反映啊，西藏那曲地区出现了以大补元阳为治法的中药方剂，一样的名字，这位听众说连药也都一样，所以呢我和研究院的人我们就到了西藏，找到了那家藏医门诊，我也亲口尝到了确实就是我们家的。那我就不得不想到了离家出走多年的侄子，但是当时那个藏医他就说了，诊所是一个叫巴桑的人开的。 嗯， 我一听这名字是个藏族人呢，我一下子又开始懵了，当时的感觉那就是一头雾水。然后我们就又问这个藏医说，那你这个师父什么时候回来呀？我们想见他一下。然后这个藏医就说了，哎，他说我师父啊，这些天刚刚熬出来，师父呢正带着这个药在藏区行医呢。然后呢我们就让他拨了电话，但是电话无法接通。 嗯， 藏医就说了，每年这个时候师父一出去就是十天半个月的，藏区的信号不好，走远了电话就打不通。这个时候有人就建议说就跟这儿等，我说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咱们等也是等，那咱们不如出去找，可是这么大个西藏你上哪儿去找啊。 嗯， 藏医就说了，你们往林芝那边去看一看，前些日子听师父说林芝有几个重病的人，可是那个时候呢没有药，现在有了之后估计师父会先去那里送药。那么得到了这个信息，我说那我们就往林芝去。话刚说到这儿，外面进来一个人。 嗯， 还没等藏医说话，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谁呀？ 他就是我侄子。 哦， 一晃30年不见了，30年啊，但是我一下子就能把他认出来，因为在他的右嘴角边上有一颗黄豆粒大小的黑痣。 嗯， 他一进来一抬头看了我一眼，张着嘴一下子就愣在那儿了，然后转身就走。 嗯， 我喊了一声，我说志文你给我站住，他一脚踏出门口之后听到我的喊声就站在了那儿。我走上前去走到他跟前儿，我说你可以不认我这个大娘，你就当你这个大娘没有拉扯过你，但是你不能忘了你的身体里流的血。其实当时我这个话一说完， 嗯， 他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当时我跟他呀抱头痛哭啊，30多年没见了，当初他离我而去的时候这孩子还是一个英俊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这次跟我再次相见却已经变成了有着白发满脸皱纹已经50多岁的人了。 嗯， 当时我们同去的同事们把我们俩都扶了起来，他拽着我的手说，他说大娘你老了，我说是啊， 眼看着你都快成老头了，就别说大娘了。 嗯， 说完满屋子的人都笑我们了，我也笑了。那个时候啊，真是一种久别又逢亲人的那种幸福。我问他，这些年呢，你杳无音讯呢？你要知道，你大爷生前最惦记的就是你。 嗯， 他一听我说完这话，他就愣了。他说，我大爷不在了。我说，是啊，你大爷在临走的那一刻，还嘱咐我一定要找到你。可是世界这么大，你让我到哪儿去找你呀？当时他听到他大爷早已去世的消息后，他悲痛地掉下了眼泪，然后我们一行人就跟着他到了他的家里。他这才向我讲述了这么多年他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会出现在西藏，又为什么会用以大补元阳为治法的方剂来治病救人。 嗯， 哎呀，这个一讲这个家里的这事儿啊，哎呀，今天呢看来只能跟大伙儿先说到这儿。 嗯， 因为这时间又差不多了，咱们还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有问题要解决呢。听众朋友，那这个事儿呢，咱们明天再抽一个空跟大伙儿再接着唠。 一个方剂遵循中医古法炼膏术，按照人体十二正经的周天走行选药布阵，运用中医独特的治病理念精心配伍，遵循古法潜心研制而成。传统中医治法，所有的药材在经过了反复的煎煮、提炼、浓缩之后，药效浓，不仅是滋补强壮之品，更是化毒瘀虚之治病因素，从而达到调理脏腑病灶、实现驱病强身长寿的作用。传统中医治法每年九月初九重阳节取水，一年只能熬制一次。传统中医中把九定为阳数，九月初九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此时地下井水性趋下，清而重，被称为重阳水。制成的膏滋滴水成珠，一拉成丝，还能引药下行，补元阳之气，通十二正经，通百脉，化毒瘀虚及救急，驱病强身长寿于一身，真正解决一体多病，让身体重回年轻状态。请以下人群特别关注：一、心脑血管类陈年慢性疾病人群；二、骨关节类陈年慢性疾病人群；三、糖尿病及代谢类陈年慢性疾病人群；四、肠胃类陈年慢性疾病人群；五、呼吸类陈年慢性疾病人群；六、疑难杂病人群。上千年中药方剂的大智慧，帮助您远离疾病。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啊。 哎，你好。 哎呀，我可很通话了。哎呀 啊， 哎呀，我也有点太激动了。 啊，不用激动，哎，有什么问题您说啊。 哎，我先说说这个。哎呀，我是一体多病的，我喝那个，哎呀，我都，哎呀，我真像你说那个 啊。怎么样， 我 到了 7天呐。 嗯。 哎呀，我那个肚子热乎乎的，喝那后几年啊。 啊啊。 哎呀妈，脚全身呐，啊，都挺好的。 全身都挺好的。 哎， 嗯嗯。 哎呀，那真有效果了，我说走这么快呀。 啊，是这么快。因为他是， 哎， 他是走了一个捷径。 提升你的元阳之气，它效果真的是不错。嗯， 哎呀，我吃多少年了 啊， 我吃的西药、中药、药膏，哎呀，哪个你说都没啥效果，就这个。哎呀、 啊、 我吃完了，我说哎呀，真，你一讲，你开始讲课我就听， 是吗？ 我第一个我就报名了。 那您是赶上 了。 我买呀。 嗯嗯，您赶上了。嗯， 我可相信你了，相信你，你讲的话太实在了 啊， 他都讲的往心里去了、 啊、都讲心里去。嗯嗯， 我的病啊多着呢，主要的我的腿不能走道，走几步啊就不行了，就得站着、嗯、上床去躺着。 嗯嗯， 哎呀，哎，我就这个没办法，一个腿一个腰啊， 啊， 我这脑梗、脑萎缩、脑动脉硬化， 哦， 供血不足啊，血脂还高，医生我们说静病 啊，静是病， 哎，全是病 啊。 嗯嗯， 哎，我就喝的我啊， 嗯， 徐主任呢，我不占用你太多时间，我知道你太忙了， 啊、没事，您说啊，喝着都挺好，嗯， 哎，我有一个事儿啊， 啊， 就是我那从外甥孙女啊， 啊， 3周岁多了， 啊， 3周岁零2个月。 啊， 他怎么呢、 啊？ 一出生时候啦， 啊， 在那个左眼睛那个上眼眉上面啦， 啊， 就是有一个小针眼，就像针那么大一个眼， 啊， 他有时候呢， 啊， 就开袋来的呗，就是出点水， 啊， 有时出点水，但是呢，他什么反应没有， 嗯嗯， 哎呀，可聪明了，长得还好，哎呀，可招人喜欢了， 嗯嗯， 他呢就是。最近吧， 啊， 他那个眼，在这个眼眉上吧，鼓个小包， 啊， 鼓个小包吧，那个小眼儿吧， 啊， 就像那个脓似的出来2回，就是有一点干巴了，就像脓嘎巴似的。 嗯， 但那个小包吧， 嗯， 摁它疼，不摁不疼。 嗯， 哎呀，我就寻思这个呀， 嗯， 你说呢？那怎么的，我就这个难题呀、啊、我就寻思，请问徐主任你帮忙怎么整啊、 嗯、 你说爹妈呀都打工仔 啊， 咱们家上哪看去，咋办呢、 正常的情况下这个病呢，咱们一般呢是到医院的外科去看一下啊，正常的情况下这个小孩这个地方有那么一个眼儿出水儿、长包、 对， 是生下来就有吗？ 这个小眼儿吧，生下来就有 啊。 跟那个小包吧，眼眉上那个、 啊、 是最近起的、 啊。是不是那小眼儿里有呢？是不是小眼儿里起的呢？ 不是，离那小眼儿吧，那小眼儿在眉毛上面 啊。 这个小眼儿呢，这个包你在眉毛里头 啊，跟那个小眼儿是不沾边的，是不是啊？ 哎，对， 嗯，一般来讲呢，像这种情况啊，咱们怀疑是疖子，小孩长了疖子了，这个小孩可能是热性体质，比较热、啊、 哎，对，爱出汗， 爱出汗，比较热，比较热，如果他是这么一个体质呢，小孩的这个头面部啊就容易长这个疖子，如果是疖子的话，那如果确诊是疖子的，那么用一点中药，这个几天以后慢慢慢慢，大概3-4天就开始消下去了。 就那眉毛那包啊。 对。 就那个小眼儿它咋整啊？ 小眼儿呢，这个我现在看不着，不确定是不是先天性的一个小瘘管。这个呢也得让大夫看一下以后、 啊、 确定这是什么情况。然后呢、 啊、 再根据孩子的这个情况呢再用药，这个不是什么大难事儿啊，关键是不是疖子，因为疖子这种东西啊长在那个额头 啊头面部以后啊，今年你不把它治好，明年它还要犯，年年都犯 啊， 它也是内热内毒。 其实我再跟你说一下，这孩子现在不爱吃饭，哎呀妈呀，就 啊 是饭不爱吃，爱吃水果。 爱吃水果不爱吃饭，他是有点内热、这孩子啊。小孩不爱吃饭的话，我给你开一个小方子啊。这个苍竹10克，焦山楂10克，陈皮4克、鸡内金3克。这个呢煎了药以后呢， 煎出来的药是很少的，每一次呢也就10毫升，10毫升三岁的小孩的话也就是1勺到2勺子，咱喝汤的勺子1勺到2勺。 嗯嗯，那好了，谢谢啊。 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哎，好了，再见，再见。 哎，好， 太谢谢您了，太谢谢了。 不用谢，不用谢。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您好，徐主任。 哎，你好，请讲。 这通话挺幸运的啊。 哎， 我这咱们长话短说吧，因为您时间很宝贵 啊。您说， 我是一个86岁的老太太，也是个 老姐姐了，86了。 那个我呢是，其实病挺多的，但是身体年轻时候也是不是太好的但是我现在是这样。我挺注意的您比如说吧，我这一生当中我血压不高 血压不高，不错， 就是血脂稍微在临界稍微高一点。我血糖我也没有，我因为我饮食各方面我都很注意 太好了。 我是很注意这个。但是说有些个什么呢，我现在主要是因为我也患过这个腔性脑梗，但是因为我一个是治疗自己在生活方面是注意所以我就人家有的就是复发，我没复发。我就跟您讲这个事儿。再还有一个呢，我是那个老寒腿也挺厉害，就是主要是我是为什么原因呢，就是重度骨质疏松。因为那个过去就是4几年从那时候还年轻就是着凉了，完了以后我们就由晋察冀派到东北，派东北呢那个冷可受不了，哈尔滨 寒 一下子得了，一个是得了肺结核，一个是得了这个关节炎。所以这关节炎呢就是到现在，但是我是5一后脱棉裤，11后穿棉裤。我是很注意这个的，我就这关节不像别的，它真疼啊。所以就是这样。但是现在呢，我那个从吃了您那个就吃您 用我的大补元阳的治法是吧？ 对 啊， 我睡眠一直是很好， 睡眠很好。 就是我吃也行。但是因为我得过不是那个胃下垂但是现在过去还带胃托呢现在不用带了现在好了，但是我自己注意。你比如说过去公共汽车我不跑慢慢走，什么时候上这趟上不下趟上 不着急，不上火随您， 所以 上不着没事 所以这点呢我这个一个肾下垂我现在这些人特别注意。但是还有一个呢，您不也老讲这个心态吗？我心态好。我要不心态好，说实在的，三十几岁的时候做过8年做过3次手术我还没想到我还能活到80多岁 没想到 我到60我都不敢想。没想到 咱叫带病长寿。 但是我自己总结可能就是心态好。就是一个心态好。现在我就想跟您，我最近睡眠不好在哪儿呢突然间这个我得了个牙髓炎，这大夫呢他说他没药就不让我治他不给我治让我上大医院。我大医院我自己去不了，现在孩子没时间，我得等孩子才能陪我去。他说他没药。不是他，我就说他这个服务态度不怎么样。这牙疼一弄好了，我没说脑袋挨枕头就睡着。要不是孩子说你比我们都强，说我的体检各个方面他说你哪个指标都比我们强。说我就没说，我就是一个心态好。现在这两天呢弄的这睡眠是个事儿。但是还有一个呢，我这是那个就是腰酸，它就左侧的腰。因为我不是老坐着看书看报纸吗？稍微 有的时候就掌握不住时间， 嗯， 完了，这腰有点发酸发什么的， 嗯， 就这头晕呢， 嗯， 它不是那经常的，但是我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嗯， 尿失禁， 尿失禁， 哎，这尿失禁挺讨厌的， 嗯， 你说那个有的时候，您比如说吧，我从床上起来， 嗯嗯， 去厕所， 嗯， 走到半路，自己还憋着憋着，咕嘟尿出来了， 啊啊。尿失禁，尿失禁跟您的肾下垂、跟您的肾虚，它 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您这个问题要是不解决的话，您尿失禁的问题，它一时半会儿它好不了。 是我特别讨厌这个事儿。 嗯，它也会好，它也会好。 能好吗？ 能好。您现在这个用药用的时间还是比较短，您现在用着这个大补元阳的治法不错。啊，它会把你整体的心肝脾肺肾整体的这些方面都给您调了之后，您就会觉着，哎，我现在各个方面都开始逐渐的好转。像您现在用了一段时间了，是不是， 哦，这个用了一段了 啊，用了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觉得人的这个精气神儿啊方方面面呢都觉得好些了呢？ 我是用了一段吧， 嗯， 我就感觉身上老是汗嘟嘟的，不是大汗淋漓那样的， 嗯 嗯， 我跟您讲，不那么怕冷了， 哎，对呀， 原来是怕冷的， 嗯，嗯， 而且呢，总是身上老是微汗，哎， 有很大的改变， 我这膝盖这地方吧， 嗯， 老是微微的汗，哎呦，我每次我还得贴膏药，就不用贴膏药了。 嗯，他现在是把你体内的寒拔出来了， 哦， 有人是微微汗，但是有人在这个地方他是疼，比之前还要疼， 哎， 而且还冒风，冒那个凉风。 哎，我有这感觉。 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呢，人的十二正经全部都给您调理好了， 嗯， 您就会觉得整个人呢非常的舒坦，而且原有的一些病症呢基本上就消失。 好， 那么对于您现在这个情况呢， 嗯， 您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骨质疏松。 嗯， 啊，今儿我这时间有点不够了，是这样的，我给您开一个外用方。 嗯， 啊，这是针对你的重度骨质疏松的，让你躺在床上爬起来也稍微顺溜点， 嗯， 别那么困难爬不起来啊。 嗯， 防止你这个年纪别再摔跤骨折。 嗯， 我给你开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呢我就给您直接开到咱们这个老师那儿， 嗯， 啊，连续得用个35天到40天。 哎， 啊，正好天呢慢慢的暖和了。 您说是泡脚吗？ 不是，是敷在你的后背的。 哦，啊，敷在后背上的。 对对对，外用的啊。 哎， 中药方。 哎， 好了，我就先跟您说这儿了啊！ 谢谢谢谢谢谢徐主任， 哎，不用谢不用谢， 太不容易了，跟您通个话， 好嘞， 谢谢谢谢谢谢。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我是徐桂英，有什么问题您说啊？ 我身体不太好， 啊， 我就是想请您帮帮我，就是看怎么调理调理，我的痛苦能减轻一些。 啊，这个没问题呀，您先把您的这个病情跟我说一下。 哦，我这个身体啊，我就像您在节目里头说的，属于那种一体多病。 嗯，都有哪些个病啊？ 反正最厉害的就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 嗯， 疼的我就现在就出不去啊，我还有心脏早搏。 哦， 就这个关节我已经2年多都没出家了。 哦，2年多出不了门。嗯，这关节蛮厉害的了。嗯， 哦，老伴儿上班回来我也心疼他，但是我做不了饭了。 嗯， 我动弹都动弹不了了。 哦， 我这俩腿就走不了路。 嗯， 这骨头里头它还嘎嘎响。 嗯嗯， 反正是不能自理了。 嗯， 这不我有时候也想咬紧牙这么走一走 啊， 我就扶的，就扶的墙啦，扶的扶手啦， 啊， 慢慢磨的卫生间， 嗯嗯， 要没扶手我就动弹不了。 嗯，那您这个心脏情况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早搏特别厉害，蹦蹦蹦蹦蹦跳个没完没了。 在医院做的检查知道的早搏是吗？ 对，我背的那个24小时的盒子 啊， 这检查的结果是一天内1万次异常跳的， 那个叫 HOT， 一天内如果说1万次多点的话，一般来讲你这种早搏它不能做手术，是不是？ 您说的对，这不拿了片子让人家专家一看，专家就说我这个心脏早搏不能做手术。 嗯， 他说如果手术就说做了，那成功率也太渺茫了。 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啊。你对这个地方呢，你只能说是听大夫的，因为您本身不是大夫。一般情况下，他做那个射频手术啊，您这个1万次异常心跳，医院是不做的。要做的话，要高于1万多次，啊，要高很多，那可能呢会做，因为手术它本身就有成功跟失败。如果说失败的概率大的话，而且你这个病还没严重到非得做手术的情况下，大夫不会做。再有一个，您这个病它跟风湿有关，你听说过风心病吗？ 听说过。 对呀，你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自然而然它会影响到心脏啊，对不对？那你这个手术不做，那肯定得保守治疗。 但是您说现在我就是在保守的治疗， 嗯， 可是呢我这么等着就是这么痛苦，每天都在折磨我，就这么一天一天的拖着。 嗯，你看说说说就想哭了，是不是啊？ 嗯， 平时也没个人跟你说说话啊。病啊你不能怕它，啊，你也不能躲它，你要勇敢的去面对它。 所以徐主任， 啊， 你说死谁都不想死，因为我才64岁，所以今天打电话就是求求您，就帮帮我，救救我。 啊，我总是那么一句话啊， 嗯， 不抛弃，不放弃。你不放弃，你打电话找我，我一定给你想办法。第一个，别总哭。你既然找到我这儿，我肯定会帮你想办法，啊，不会放着你这个病不管。你这个病在我这儿治疗，那么第一个我告诉你，用大补元阳这个方法肯定会解决你的早搏以及关节疼的问题，你生活自理，正常的生活这些都不是问题了。 哦，那您就给我开那个，反正我就信您，您一定会治好我的。 嗯，您觉得有希望了啊？但是呢，我得给你泼点凉水。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就是到目前为止啊，我估摸着啊，备存的货也都发出去了啊。 哦，那我怎么办？ 嗯，你别急别急，你看我说你别哭吧，你又哭了，我给你想办法啊，我一定要让你用上，你放心，我老太太绝不食言啊。 啊，那太谢谢您了，我先谢谢您，等我好了呀，我一定去见您，再好好的感谢您。 不用谢我啊，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用这些药，要用传承下来几百年的老方子老方法给大家呢把病都调好了。希望我们收音机旁的所有的啊各种各样有慢病的朋友都能够健康长寿啊，这就是我们目标。我们说了，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呢，所以你放心，我不食言好吗？ 好，谢谢老师。 好，再见。 有爱一声笑，心开两扇门。 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